给他披上件件绿衣裳，因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他披上件件绿衣

Thank you.

之外的人们，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祖先们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 曾经的繁华，总有一双眼睛在守望。它有着森林绚丽的梦想，它有着大海一波的光芒。到底是谁的到底是谁的心灵那样寻寻觅觅？哦，神奇的交代，哦，人间的天堂，你把那温情的灵光都洒遍山岗。 分别两样情， 想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牛羊肉圆落边城

是我梦中的眼睛，山中有一片愁，那是你昨夜的柔情。我要登上登上山顶，去寻觅雾中的声音。 悄悄地开放，在这个生活养我的地方，我爱上一位看着羊群的姑娘。姑娘啊姑娘，你的身上飘着让人心醉的花香。姑娘啊姑娘，你的身上飘着让人心醉的花香。如果有一天我去西子湾流浪，你不要离